Hi, welcome to Chinese Pod, Chinese on your terms. I'm Jenny. And I'm John, as usual. Upper intermediate here. 高中级的济州课程。 Yeah, so we have the story about 济州. 对, 是一个虚构的地方, 对吧? 是的, 所以千万不要到这个喜马拉雅山脚下面找济州。 找不到。 也不要找空落族。 说不定有。 那样就spooky了。好，在济州发生了很多怪事。诶，John，今天的这个对话里面会有一个济州小朋友出现，他要告诉赵露一些事情，对吧？那赵露呢，会非常的紧张，他好像后来又和家燕说了一些话。来我们听一下吧。好。 谁？阿姨，小朋友，你找我？阿姨，建明叔叔没事，你别担心。你说什么？你是谁？快进来告诉阿姨。他没事。我就知道那天没看错，就是建明。小朋友，你是在哪里见到他的？你怎么会认识建明叔叔？ 我不认识他，阿姨，你别告诉别人建明叔叔在哪儿，特别是住在这儿的那个男的。为什么？你千万别告诉他。小朋友，你是济州人吗？你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建明叔叔叫你来的？阿姨，你快点走吧，不要待在济州了。那你带我去看看建明叔叔，我就走。 行吗？建明叔叔很安全，你回家吧。阿姨已经好多天没有见到他了，真的很着急。你想，如果你找不到爸爸妈妈，你也会很急、很害怕，对不对？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我要走了。哎，小朋友，你等等，你别跑，等等。赵露，你在叫谁呀？ 家燕，我真的快崩溃了，你帮帮我吧。什么事？你说。建明失踪了。什么？谁是建明？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吗？建明和我一起来的呀，你们还说过话的呢。你不是一个人来的吗？不是，我和建明一起来的，可是，在住了一个晚上，他就失踪了。失踪？怎么可能？ 也许他出去走走，看看风景。你别大惊小怪的，很多来济州的人都是这样。不是，他真的失踪了。你别担心，建明不是第一次来济州，他对这儿很了解，不会有事的。 他以前来过，你认识他？当然不认识。你听错了。 我没有，你刚才明明说建明不是第一次来济州，还说他不会有事的。 赵露，你在跟我玩脑筋急转弯吗？我累了，要去休息。你也早点睡吧。那今天呢，这个有一个济州的小朋友，哎，他出现了，他要告诉赵露一些事情，对吧？对，这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赵露跟小朋友说话。对。他。 只自己会说阿姨，对，就是说他不会说，小朋友你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而是说小朋友告诉阿姨，对吧？那其实呢，在和小朋友说话的时候，我们经常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Use third person to refer to yourself. 对，就小朋友是吧？没错，就是说大人和小朋友说话的时候才会这样。 因为这样呢，能够给小朋友一些安全感。 那这些第三人称是阿姨、叔叔， 对， 还有什么？妈妈、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老师、哥哥姐姐， 都可以。 老外怎么样？<笑>小朋友没有安全感，会很害怕的。小朋友告诉老外，你叫什么名字？<笑> 小朋友马上就走了。 那Jenny，我还想问一下，你跟小朋友说告诉阿姨、告诉叔叔，说自己啊。 是多大的小朋友？ 基本上在十岁以下吧。 十岁啊？ 对，十岁以下。 那跟老人呢？ 跟老人会不会用第三人称啊？不太用。 那跟小动物呢？ 小动物随便你说什么，只要他听得懂就可以了。 他听不懂啊。 下次你来用用看吧。好，那我们下面呢再看一个字面上很简单，但是用法上呢也挺有讲究的，叫做等等等等。就是小朋友跟赵露说了一些话以后他跑了，对吧？赵露呢跟他说，哎，小朋友你等等，你别跑，等等。 那他很急，对吧？ 对。 但是等等不是挺随便吗？比如说等一等，等一下。 哎，其实呢等一等和等一下比等等要随意一点，然后语气呢也比较的温柔一点，我觉得。 那么等一等 that's a little casual。 对， 等一下。 嗯， 但是等等有点急是吧？ 对，有一点像一个命令，像一个 command 这样。 OK， 那我们知道赵露很急。 对。 So if you want to say wait like the most urgently, the quickest way you can say it, you would say 等等等等。 能不能说等？ 不能只说这一个字 啊，不能 等等啊。好的，那我们再看，那下面我们再看崩溃。崩溃是赵露和家燕说的，我真的快崩溃了。这个意思呢就是我快要支撑不住了，快要发神经病了。 It's like fall apart, like 对 have a mental breakdown. 是的。那其实崩溃呢基本上是用在形容这个情绪快要崩溃， fall apart, like breakdown, start crying 这样的。 对，如果真的比如山啊还有建筑物啊，我们不会说崩溃。 那崩溃 it's like a mental thing. 对 啊、OK 好，那失踪，失踪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主题，对吧？就是人不见了、失去了踪影。 Like lost traces,、 哎、 失踪了。 对，那当然有一个 很受欢迎的电视剧啊，叫做 Lost, 然后在中文呢不叫失踪，叫做迷失，对吧？ As in you got lost? 嗯，迷失。好的，叫你从小失踪过吗？没有啊。 没有吧。 我其实在这个中文里面啊，除了说人失踪，你自己的东西找不到了，你也可以说、哎、比如我的笔失踪了，就是比较 colorful, 比较 夸张一点， 对，比较夸张，然后比较生动的用法。 在 Chinese part, 我的笔经常失踪。 哎呀，每个工作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笔失踪了。 我们都怪 Dave。 哎，但是如果你笔失踪了，你就在办公室里面说笔到哪里去了，笔失踪了，这个就有一点大惊小怪，大惊小怪。 啊，这个是成语吗？ 嗯，是的。 So literally that's big surprise, little strangeness. 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就是反应过度， overreacting 有一点。 OK。 大惊小怪，一件很小的事情，没有什么好值得奇怪的，值得惊讶的，然后呢，你却反应得很强烈。 OK。Sometimes we see this with interactions between cultures. 对， 对不对？ 因为文化里面，这个差异非常大嘛。比如好多中国人看到外国人，冬天喝冰水，或者早上起床就喝冰水，就会说：“哎呀，不可以喝啊，对肠胃不好，是吗？” 好像没什么大不了，是吧？ 对，这个就是大惊小怪。 或者是什么春天其实不冷，所以你穿短裤出去。然后很多中国人会看你啊，怎么穿的？ 对， 不可能 穿的那么少，不行。那好多外国的朋友到中国呢，也会大惊小怪，是吧？ 对对，我认识一个人， 嗯， 他来中国，他去超市， 嗯， 很早就去了， 是的。 其实那个超市还没开门， 嗯， 然后很多人都在排队， 可能要早去买菜啊，然后买一些打折的东西，对吧？ 很多人都在排队，然后开门，他们就很快的 冲进去了。 嗯， 然后他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要冲进去 啊、哦？然后就觉得啊，我今天看到 有什么大的事， 对，看到一件大事，但是其实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 每天发生的事。 嗯，好，这个就叫做大惊小怪。那我们再看一个脑筋急转弯，脑筋急转弯。其实啊，今天在对话里面呢，是家燕和赵露说的。我觉得他们两个的这个对话听了以后啊，就让我们非常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家燕一会儿说他不认识方建明，一会儿又说他以前来过啊，对吧？ 嗯， 然后就赵露也搞不懂家燕到底认不认识方建明，然后家燕好像自己也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最后他还问赵露，你在跟我玩脑筋急转弯吗？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故意在 trick 我？ Like playing with my mind。 对，那脑筋急转弯呢，还有一个意思是一种头脑或者文字游戏，就是你不能用这个 rational 理性的方法去想，你要用这种好像 mind makes a sudden turn， 脑筋转一转弯去想。 It's like a mind game, like a word game, thinking out of the box。 对， maybe using a pun or something. 是的，中文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游戏啊。英文里有吗？ 有啊，当然有很多。 哦，那下次我们到这个 comment， 可以到今天这个课的留言部分，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这里啊，脑筋急转弯，其实分开来呢是两个词语。脑筋指的就是你这个智慧，对吧？脑子的能力。 Like intellect, your mental capacity. 是的， 那跟头脑有点像是吧？ 没错，中文里面还有很多说法，脑子啊，脑袋啊，啊都行。 头脑， 头脑。那急转弯呢？其实就是非常突然的一个转弯。 Like a sudden turn. 对，所以你也可以用在真正，比如开车的时候，急转弯。非常危险啊，不要这样做。要做的话也要打灯，是吧？好，那今天我们的对话呢，词语难度不是特别大，但是很有戏剧性，我们再来听一遍。 好的。 谁？阿姨，小朋友，你找我？阿姨，建明叔叔没事，你别担心。 你说什么？你是谁？快进来告诉阿姨。 他没事。 我就知道那天没看错，就是建明。小朋友，你是在哪里见到他的？你怎么会认识建明叔叔？ 我不认识他，阿姨，你别告诉别人建明叔叔在哪儿，特别是住在这儿的那个男的。 为什么？ 你千万别告诉他。 小朋友，你是冀州人吗？你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建明叔叔叫你来的？ 阿姨，你快点走吧，不要待在冀州了。 那你带我去看看建明叔叔，我就走。行吗？ 建明叔叔很安全，你回家吧。 阿姨已经好多天没有见到他了，真的很着急。你想，如果你找不到爸爸妈妈，你也会很急，很害怕，对不对？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我要走了。 哎，小朋友，你等等，你别跑，等等。 赵露，你在叫谁呀？ 家燕，我真的快崩溃了，你帮帮我吧。 什么事？你说。 建明失踪了。 什么？谁是建明？ 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吗？建明和我一起来的呀，你们还说过话的呢。 你不是一个人来的吗？ 不是，我和建明一起来的，可是在住了一个晚上他就失踪了。 失踪？怎么可能？也许他出去走走，看看风景。你别大惊小怪的，很多来冀州的人都是这样。 不是，他真的失踪了。 你别担心，建明不是第一次来济州，他对这儿很了解，不会有事的。 他以前来过，你认识他？ 当然不认识。你听错了。 我没有，你刚才明明说建明不是第一次来济州，还说他不会有事的。 赵露，你在跟我玩脑筋急转弯吗？我累了，要去休息，你也早点睡吧。 姜，你觉得这个故事里面啊，有没有传统的好人坏人，还是大家都搞不太清发生了什么事？ 赵露应该是好人吧。 嗯，那你觉得谁是坏人？ 家宴我不知道，然后这个小孩应该不会是坏人吧。 你怎么知道？说不定坏人就是他。要继续听才会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济州的故事还在继续，欢迎你到网上积极参与我们的讨论，然后呢下一次也继续收听 ChinesePod。 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 on ChinesePod.com。 再见。 ChinesePod.com Mandarin on your terms。